楼短期内出现多宗确诊个案，曾经身处有关地方的人士可能有较高风险受到感染。政府决定对在指定期间身处荣瑞楼的人士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受检人士需要在下个月1号或者之前接受检测。受检人士若果在今个月25至29号期间已经进行检测，会获视为已经遵从强制检测公告的规定。如果未有遵从检测公告，即属犯罪，可被罚款5000元，并需要强制检测。不遵从强制检测令，可被罚款25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日经平均指数报27483点，跌8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82美元，卖出1879.2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54，瑞士法郎0.884，加元1.283，人民币6.53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225。澳元兑美元0.761，新西兰元兑美元0.715。天气方面，受强烈寒潮影响，广东气温显著下降。本港今早各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5至6度。预测今日系天气显著转冷，天晴干燥，日间气温上升至16度左右。晚上市区气温进一步降至最低大约10度，新界再低2-3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离岸及高地吹烈风。展望除夕同埋元旦，市区早上气温更降至7-8度，新界再低2-3度，天晴同埋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早上气温仍然偏低。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九龙城嘅贾炳达道由于有危险棚架啦，而家介乎福老村道至到联合道一段嘅贾炳达道咧，需要全线封闭啊，封咗一段嘅贾炳达道。介乎福老村道至到联合道一段啦，咁影响到而家联合道来回方向啦，近住贾炳达道咧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来回方向，近住新光中心一段咧就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仲系正常。九龙入口开始有车龙啦，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屯门医院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啦，由于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啦，同埋大桥嘅主桥，咁而家车速限制咧系降到咧50公里。咁另外香港连接路嘅中线咧都系封闭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0年就快过去啦。 喂，林话咁快呢就迎接2021年啦，心情真好紧张，又想佢快啲嚟，又唔想佢快啲嚟，又想快啲嚟。 流年流年，慢慢嚟，唔使急嘅。 咁桂林妈，你有啲咩新年心愿呢？ 我呢就希望平平静静，安安稳稳，健健康康咁啦。 好啊好啊，健健康康，我要我要我要。 喂喂，都话慢慢嚟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同你一起送走2020，勇闯2021。 呢本书呢真係好好睇啊，作者嘅文笔又好啦，内容又丰富喎、 啊。讲到咁好，心动不如行动啦，不如你提名佢参加今年嘅香港书奖啊。 好啊，系咪本本书都可以提名㗎？ 佢要系喺2020年1月1号至12月31号期间出版嘅中文书籍，包括埋翻译作品。只要上到去书奖专页 rthk.hk/14thbookprize 就得㗎啦。提名日期由即日起至2021年1月20号。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2月30号，深水埗员工遗迹当水缸处理，文物保育专员称挂万流一致歉。 本港增53宗确诊，14宗源头不明，当局扩大强制检测。 政府推出智方便一站式数码平台，将支援电子针卡服务。 脱欧贸易协议元旦起暂准生效。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又开始千禧年代的时间啦。今朝冻了好多，提提大家先啦。而家有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生效紧嘅。依家就14度，相对湿度55%，冻翻好多吓。天文台就话今日天气显著转冷，天晴干燥，日间气温今日会上翻去大概16度左右嘅啫。但晚上市区气温会进一步再落到去最低大概10度左右。若果新界嘅话会再低多两三度噶。展望去到除夕同埋元旦市区早上嘅气温更加会跌到去7-8度左右，新界再低多两三度添。天晴同埋非常乾燥，大家注意翻啦，開始凍啦，而家寒冷天氣警告都生效緊嘅。好啦，首先咧想講下有關政府服務方面咧，我諗大家都用過一啲嘅網上服務啊，有啲政府又有，公營機構又有，咁大家咧都要自己可能去到不同嘅部門，可能稅局有個登記，去到其他服務有個登記，咁又要再去填表啊等等，就都分散開嘅。咁而家咧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咧今日就開始推出一個叫做智方便嘅平台，智咧就智慧嘅智啊，智方便平台。I am smart。 市民登記之後就可以用一個數碼身份登入去26項的政府部門、煤氣和電力公司的服務，亦都可以自動填寫表格。又說平台下個月亦都會為即將推出的電子針卡服務都支援到的，有樣新嘢。這個時候想請位嘉賓跟我們解解究竟這樣是什麼先。請來的就有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光一起談談。早晨黃志光。 早晨，葉冠霖。 系啦，可能就先同我哋啲听众观众简单介绍下呢一个智方便嘅平台，其实成个嘅概念系点先？ 其实咧，智方便平台咧，基本上你可以当成一个个人嘅网上身份咁样啦。咁佢咧就有四大功能啦，主要咧就系、第一就系佢可以喺网上面咧就系、認證你的身份啦，咁另外咧就有一個叫填表通嘅功能。咁我諗大家咧用好多網上嘅服務嘅時候咧，都成日會遇到啲情況，就係我要填寫好多我啲個人資料嘅，譬如我啲名啊、地址啊、聯絡電話啊、職業啊咁樣。咁好多時都係重複填寫相同嘅資料。咁填表通咧，其實就係可以方便到大家咧，就係可以透過智方便就將呢啲資料預先寄存咗喺自己一個自己嘅私人嘅儲存空間嗰度。咁咧呢啲資料咧，就你要需要用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透過智方便咧，就係、去授權，咁然後咧就係、填寫一啲嘅表格，咁啊變咗唔使重複填寫啦，同埋嗰啲資料咧就會更加係穩陣啦，因為啲資料全部都係同一個資料。咁頭先講嗰個網上身份認證咧，其實頭先主持人都有講過啦，即係我哋好多時無論係政府服務又好，或者一啲網上銀行啊，或者一啲電商嘅服務咧，都係要需要記住好多唔同嘅。身份嗰、那個登入嘅名啦、密碼咁樣，咁而透過智方便咧，就直接可以咧用單一嘅嗰、那個手提應用程式，咁同埋咧個身份認證咧就可以自動登入呢啲咁嘅服務，咁你就唔使成日記住好多唔同嘅密碼，咁同埋有陣時成日就需要不斷咁樣更改密碼咁樣。咁而智方便第三個功能咧就是、一啲叫個人化提示嘅功能，就係話咧你可以咧就係、預先選定一啲唔同嘅服務，你可以接收佢一啲嘅最新嘅資訊啦，又或者一啲好方便嘅功能，就係、如果有一啲到期要付款嘅一啲帳單啊咁樣，佢可以預先就透過智方便就提示你啦。咁最後咧有一個功能咧就係、都好有用嘅，就係、一啲叫數碼簽署嘅功能。咁呢啲咧就係、好多時我哋譬如話做一啲嘅。無論是政府或者是啲銀行嗰啲服務咧，好多時都需要簽名啊。咁就算你喺網上面填曬啲資料都好啦，一般我哋就要需要印翻張文件出嚟，然後簽個名啊，寄翻俾嗰個機構咁樣。咁但係有咗電數碼簽署之後咧，其實就可以直接用智方便咧，一次過就可以喺網上面做咗數碼簽署，咁啊遞交埋嗰個文件。咁呢一個咧就係智方便想提供俾市民嘅一個便民嘅。 工具啦。咁嗰個其實成個概念咧，就係我哋做咗一個平台，咁咧就大部分嘅政府部門嘅服務咧，陸續都會加入呢個平台咧，就可以支援至方便。咁即係話咧，到時所有政府需要登入嘅服務咧，咁都可以透過至方便去登入。咁而同一時間，我哋都咧就係積極鼓勵唔同嘅公司型機構咧加入呢個平台，咁令到市民咧更加方便可以用單一嘅身份咧，除咗政府服務，亦都可以去到啲公營機構啊、私人機構嘅一啲網上嘅服務咧，都可以同一個身份咧就可以登入。咁一開始嘅時候咧，咁我哋好多謝兩電一媒支持啦，咁所以而家個平台已經即刻可以支援到兩間電力公司啦，同埋煤氣公司嘅網上身份認證登入服務，咁啊變咗可以直接用到佢哋嗰個網上服務。咁嚟緊咧一啲譬如話出年第一季我哋伊健通咧有一個個人登入嘅平台咧，就可以睇翻齊翻一啲我哋自己個人基本嘅病歷資料咧，都可以用至方便去登入。再遲啲咧，就我哋嚟緊開發緊一個電子嘅一個 MPF 咧，即係嗰個強積金個平台咧，都係有一個個人登入嘅入口嘅。咁嗰個平台嘅入口咧，都係可以透過至方便去登入嘅。咁所以咧，就希望我哋陸陸續續加入呢一啲唔同嘅服務咧，將佢整合咗向一個平台上邊咧，就可以方便到市民咧，就可以在網上面就可以更加方便地用到一些電子服務。 今天這個就可以開始下載的了，但由於牽涉到是一個電子的身份，所以都要多少個人資料，我們要給什麼資料這個平台，如果我們想用這個服務。 其實登入那個做一個智方便的登記呢，最基本很簡單，就是要張身份證而已。身份證其實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我因為由於它是一個你的網上的身份認證的工具啦，所以首先我就這個平台一定要認證了登記人嗰個身份嘅真偽先，咁呢個好重要，因為我哋就已經係代替咗呢啲網上服務咧，就認證咗呢個人嘅身份。咁所以咧登入登記嘅時候咧，好簡單，就係準備張身份證，咁跟住咧我哋就會透過至方便嗰個流動應用程式啦，咁啊做咗同你張身份證咧，就喺幾個角度咧就影一啲相，咁啊最主要嘅目的咧就係確定嗰個身份證嗰啲防偽特徵啦。咁然後咧就確定身份證咧係咪一張真實嘅身份證。咁然後咧身份證上面嘅資料咧加埋你嗰張相，咁我哋都會咧做一個真人嘅比對啦。就嗰個程式咧就會叫你，譬如話對住個鏡頭做一啲動作，咁啊確定呢個係一個真人嘅登記啦，唔係一張相嚟噶啦。咁然後咧就去比對下身份證上面嘅相係咪真係嗰個人。而最重要咧就係亦都最強大，即係最有用嘅功能咧，就係我哋會將身份證上面嘅資料咧就會同入境處個身份證嘅數據庫咧就做一個比對，咁咧就確定嗰張身份證裏面啲資料啦，同埋嗰個相片咧都係一個真實嘅身份證同埋個相片嘅資料。咁做曬呢啲嘅資料認證之後咧，咁你就已經係註冊咗一個至方便嘅户口啦。咁以後咧，咁你用呢個户口咧，咁就其實就係你可以咧就係透過佢就做一啲身份嘅認證。咁頭先我講咗四大功能，其中譬如身份認證嘅功能咧，除咗做登入之外咧，其實有一啲嘅服務咧，我哋預期可能佢需要，譬如話你要提交個身份證或者身份證號碼啦。咁好多時咧，就我哋就影印我哋嘅身份證咁樣交俾佢啦。咁但係如果用紙方便嘅話咧，其實本身嗰個身份認證嘅工作已經做咗啦。咁所以咧，佢嗰個服務就已經可以透過紙方便確定咗你嗰個身份，咁就可以繼續去其他嘅一啲，即係佢其他嘅程序啦，咁樣樣。 即係頭先一方面影身份證啦，另外我哋要影多張相啦。咁影相咪影住塊面，我哋做唔同動作嘅。嗰個係咪淨係愛嚟核實個身份證真偽用嘅啫？即係我哋平時呢啲資料唔會又將我哋面部特徵嗰啲都儲低埋嘅，會唔會？ 唔會嘅。嗱，因為主要嗰、那個影低身份證又好，或者影低個人個樣咧，咁其實主要咧都係我嚟比對翻嗰個申請人咧係咪真係嗰個持證人本人啦。咁做完呢啲比對之後咧，呢啲資料就會消除噶啦。咁至方便亦都唔會儲存呢啲資料嘅。佢最基本都係儲存你身份證上面一啲，譬如話身份證號碼、人名啊、出生日期呢啲基本資料咧，其實就係作為嗰個户口管理之用嘅。咁其他嘅資料咧，正如頭先我講，譬如填表通嘅資料咧，就係嗰個用戶自己決定用唔用啦，同埋咧就係佢擺啲乜嘢個人資料啊，或者一啲基本嘅資料上去。咁同埋每次用嘅時候咧， 都是需要授權，咁然後呢揀選佢需要授權或者佢想放一啲乜嘢嘅資料俾嗰個表格去填寫，咁然後有咗呢個授權之後，佢先會填寫到嘅。 嗯，今次我見你有個要求嘅，就話要係智能電話得嚟係要有生物認證功能嘅。咁你聽你咁講，其實點解要有生物認證功能咧？我有個相機應該得啦，係咪？ 嗱，其實咧生物認證功能咧，就最主要咧，我哋希望咧就係、是。再帶多一啲方便俾個用户咧，正如好似我哋有陣時用好多嘅流動應用程式，譬如話尤其是一啲同金融服務有關嗰啲咧，好多時佢都會加多一個叫做生物認證嘅功能咧，就方便你開嗰個應用程式嘅時候咧，就可以確認你嘅身份。咁啊，呢個咧就係一個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可以再加強保障啲利用嗰個應用程式嗰個用户。咁而呢啲生物認證嘅功能咧，基本上我哋係用翻手提電話提供嘅生物認證功能，即係譬如話指紋認證啊，或者一啲面容認證咁樣。咁呢啲資料其實就係完全都係儲存翻喺嗰個智能電話裏邊，至方便咧係唔會儲存呢啲資料喺我哋個平台嗰度嘅。 咁但係即係今次要提醒大家啦，就一定要你個手機智能電話嚟嘅，仲要有埋生物認證功能先可以登記做至方便嘅，係咪啊？即係其他一般手機就唔得啦。 嗱，冇錯啦，係啊，呢個咧就其實而家一般我哋日常而家用嗰啲智能電話咧，大部分咧都應該會有一個生物認證嘅功能噶啦。咁啊，有呢個電話之後，有張身份證，咁咧就你都要準備個電郵地址嘅，因為有陣時有啲咩特別嘅一啲通訊咧，我哋可能會透過另外一個渠道咧就可以再確認嘅話，咁我哋就可以用個電郵啦。咁另外當然都因為由於而家疫情關係，可能好多時市民戴住口罩啊，又或者咧喺個做嗰個叫做用面容辨识去开嗰个应用程式嘅时候有啲困难咧，咁都最后都会有一个密码咧，佢哋系可以加埋落去咧，咁就变咗到时如果真系开唔到个 apps 嘅话，咁你就可以用个密码嚟开翻个 apps 都得嘅。 头先讲过啦，现阶段多数都系啲政府或者公营机构嘅一啲服务啦，就喺自方便嘅范围之内。但系现实日常生活当中咧，可能更多人觉得系一啲商业嗰啲服务啊，譬如银行啊、保险啊嗰啲先系即系登入得多嘅，政府嗰啲又有限啫，即系个吸引力喺嗰度。咁但系咁点样啊？点样可以？你头先话目标系咪都想包埋嗰啲落去嘅？将会？ 是啊，冇錯啊！主持人講得啱。其實咧，我哋喺開發智方面嘅時候咧，本身已經有一個願景啦，就係話除咗係整合咗所有政府嘅服務或者公營服務喺呢個平台咧，我哋都係會積極邀請一啲私人嘅機構、商業嘅機構咧加入。咁所以我哋喺其實今年三月嘅時候咧。開發緊個平台嘅時候，都已經推出咗一個沙盒嘅服務。咁咧就係透過同數碼港合作啦，咁就邀請一啲唔同嘅一啲金融嘅機構啦。咁亦都譬如金融管理局或者係呢個證監啊，都好支持。咁就發信咧就通知佢哋嘅旗下嘅會員啦。咁咧就係去嘗試加入去我哋呢個沙盒嗰度咧，就係測試一下。智方便嘅功能啦，咁同埋咧就同佢哋嘅提供緊嘅網上服務咧，就做一啲整合嘅測試，咁咧就試一下一啲，譬如話點樣用佢哋嘅網上服務，透過智方便去做認證啦，又或者去做填表啊，或者係遞交表格咁樣。咁大部分而家我哋喺個沙盒上面加入咗嘅咧，大概有180個呢啲機構咧，大部分都係一啲銀行嘅機構嚟嘅。咁我哋同佢哋日常工作上嘅接觸都睇到咧，就係、是、尤其是一啲。譬如話啲虛擬銀行嘅機構啦，或者一啲大型嘅銀行，佢有好多網上服務嗰啲咧，佢哋都好好有興趣咧，就係、是、加入智方便嗰個平台嘅，咁啊變咗令到佢哋個客户咧提供更加方便，咁同埋咧亦都往後咧，佢哋都會俾咗好多意見我哋咧，就點、是、樣再更新或者係優化嗰個平台嘅服務咧，就更加令到佢哋即係可以提供啲更加個人化嘅服務啦。譬如話一啲喺網上邊點樣叫做核實嗰、那個。客户申請嘅一啲身份啊，咁樣，咁所以我哋估計咧，嚟緊上半年咧，都會陸續有一啲呢啲私人嘅尤其是一啲金融嘅服務咧，會加入我哋個平台咯。 咁暫時就仲要再等等啦。呢、這個即係呢一刻就先做咗政府嗰啲先，呢、這個就做咗噶啦。呢、這個 冇錯啦，係啦。咁同埋一路我哋都有一啲唔同嘅政府部門咧，就會總之佢嗰個平台一準備好嘅話咧，咁佢就會喺我哋嗰、那個智方便個 apps 嗰度咧就會睇到。咁其實我哋個 apps 咧都係可以做到一個個人化嗰、那個設定啦。咁變咗你透過入去嗰個 apps， 你就會睇到曬所有 支持智方便登入的或者是服務的一些網上的服務，那你可以在那裡就直接可以登入，又或者你可以收藏了一些你常用的服務，那在那裡就可以直接用得到。所以整體來說，我們的目的都是希望可以做一個便民利民的工具。 嗯，好啊，那多謝黃志光的介紹，先跟你聊到這裡，多謝你。黃志光就是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一個新的服務，一站式的一個即係個人嘅數碼身份嘅一個平台啦，智方便智慧嘅智啊，咁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今日開始都可以試下下載嚟用噶啦。好啦，咁啊講完呢個之後咧，又想講下另一個咧，今日都有報章都放喺頭版嘅新聞啊，就有關於咧就深水埗主教山食水配水庫，咁而家咧就清拆緊嘅，咁但係拆下咧有啲市民就見到，裏邊好靚喎，原來有啲羅馬拱形嘅建築好特別喎，咁喺網上面都引起咗一啲迴響，都好多討論，亦都有啲靚相出咗嚟嘅。咁後屘咧就政府出嚟又尋日又解釋咧，就話其實呢個清拆工程咧就係、是、水務署咧都有咧將呢個項目咧就諮詢古物古蹟辦。但是當時就以為只是一個普通的水缸，而古蹟辦又沒有求證，沒有派人去考察，就接納了水務署的這個講法，所以就造成現在清拆的這個現象。見到文物保育專員蔣志豪昨天就承認部門的溝通時候敏感度不足，掛慢漏一，就此就致歉並且承諾會檢討的。講返呢個嘅配水庫裏面嗰個水庫內部呢，其實有100條島嘅石柱，當中有78條外露，咁但係而家呢見到有4條呢就已經拆咗㗎啦，另外有大概20米乘10米嘅天花呢就係、是、拆咗，咁保育專員就話相信嗰個建築嘅損毀幅度唔大，加上上址呢係一個政府嘅土地建築嚟㗎，咁而家已經停工㗎啦，咁所以亦都會諗住呢做返一啲相關嘅保育嘅工作嘅。呢件事大家先打嚟講下，1872311 1872311，爭啲拆到噶啦，拆緊啲噶啦，咁但係有市民發現，咁放上網一個輿論之下，就令到而家呢個咧就可以保留翻落嚟。成件事你見到個過程係點樣咧？我哋保育方面嘅工作應該點做先做好咧？打嚟講下1872311。電話旁邊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深水埗區議員何啟明一齊傾下。早晨，何啟明。 早晨，主持。 不如講下你點樣知道呢件事嘅？其實個過程係點樣？嚟得好快喎，成件事好似都。 係啊，其實。整件事是由水務署的工人開始鑿開了那個配水庫，大概是聖誕假期前的事，整班街坊見到鑿開了之後入面，哇，原來很漂亮的、哦嗯、即好像你剛才所說入面一些古羅馬式的圓拱門設計、啊、紅磚、啊、石柱、啊、這樣他們就希望能夠保留這些漂亮的東西，所以他們就用他的方法，例如 WhatsApp、啊、微信、啊、等等，亦都找過我，跟住然後呢是去到假期后的第一日工作日啦，就是28号。咁啊啲工友继续想开工啦，咁你啲街坊就觉得喂呢样嘢要值得保留喎，所以就要停，即係阻止咗单工友开工。咁而我咁样上到去啦，咁亦都联络啲传媒啦，咁就刹停咗件事。咁所以令到呢样嘢就俾大众知道啦，咁样。 嗯，可唔可以描述多啲你见到嗰个环境系点样㗎，嗰个水库嘅位置。 入面呢其實頭先除了話有啲紅磚石柱圓拱門嘅設計之外呢，仲有一啲舊式嘅渠喺入面嘅。 嗯。 嗰啲舊渠呢就有1909啊 ,1932 啊呢啲字樣。我就唔肯定到底佢係年份啦定係編號。咁但係就都好明顯係一啲好舊式嘅嘢，甚至係有歷史價值嘅。 嗯。 咁另外佢旁邊嗰埲牆呢係一個圓咁樣嘅框框嘅。如果爬咗即係嗰日我哋爬到入去啦，有幸就喺個側邊度行呢，咁就睇得到成個配水庫嗰個面貌，因為企高咗嘛，咁嗰埲牆都有成六七米高嘅咁樣樣。 嗯， 咁而另外就係成個配水庫呢你就睇到以前因為冇鋼筋水泥嗰陣時，咁就要用返磚啊泥啊咁頂住成個嘅配水庫，咁就變咗係好多條柱咁密麻麻咁鋪咗，咁情形好似大家平時成日要搭飛機去外國睇嗰啲文物就係呢啲啊，即係你唔使飛去土耳其啦，喺香港現成都有，甚至似呢 Lord of the Ring 第一集呢呢、這個矮人嘅故鄉 Moria 嗰個場景咁樣啦， 係係，咁所以其實整體嚟講有幾大㗎，裏面大概你感覺到 佢個數字就4300平方米嘅， 嗯嗯， 咁大概40000尺，入面其實好大嘅，因為鑿開咗嗰個位咧，其實10%都冇， 爬咗入去之後，你就見到入面成個配水庫係好大個 嘅。咁所以你話啲街坊見到都好大好大迴響啦，咁亦都有喺網上有輿論啦，亦都有揾你幫手啦。咁而家見到尋日文物專員嘅講法，你又點睇咧？佢話其實水務署就似乎係有揾古蹟辦嘅，咁但係當時當係個水缸啫，咁古蹟辦都接納咗呢個講法，你點睇呢度？ 嗱，其實呢個位係不能接受嘅，因為咧喺睇翻水務署啲文件咧。1904年起好嘅时候，嗰阵时叫配水库嘅，佢英文系 surface reservoir 嘅，甚至佢地政总署嘅地图咧，去到今日都仍然系用配水库 surface reservoir 呢个字嘅，咁但系咧去到近期咧，水务署就算上区议会文件咧，佢就变咗做食水减压缸，甚至佢同佢声称啦吓，同古迹办嘅沟通咧。都是用水缸 water tank 咁就算数。咁水务署啦，第一已经转咗个字眼喺度玩足字失。咁然后就用水缸呢个字去联络古迹办。古迹办嘅人又真係纯粹睇完水缸之后就乜都唔做，连去睇都唔睇。你諗下一个，其实如果你睇返个数字，水务署一开始话1930起嘅。 Okay. 但其实最后查翻1904啦吓，咁佢俾区议会都系讲话1930嘅，咁但系我当一， 所以其实喺区议会都讨论过啦，但系呢部分我都想转头再同阿何启明你仔细啲讲翻你过往点倾呢件事好嘛，我哋好快要去一节新闻，因为好转头翻嚟继续何启明电话继续1872231，打你一齐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说受强烈寒潮影响，气温显著下降，今早各区气温较昨日低大约4至5度，晚上市区最低气温会进一步降至大约10度，新界会再低2-3度。预测除夕和元旦市区早上气温更降至7-8度。民政事务局前局长何志平2018年被美国法院裁定贪污和洗黑钱等罪名成立，被判监3年。何志平就定罪提出上诉。美联社报道，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裁定维持原判。报道话，曼哈顿的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当地星期二裁决指，何志平被美国陪审团裁定贿赂非洲官员是适当的定罪。何志平的代表律师暂时未有立即回应。何志平一方在上诉时说定罪的证据不足，又指出有多项程序错误，但是三名法官不同意，作出结论是在审判的证据绰绰有余。何志平在2017年底被捕，他被指以在美国为基地的非政府组织作掩饰，贿赂乍得和乌干达政府高层官员，为中国华信能源公司争取石油生意。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参议院将在今个星期处理总统特朗普向民众发放$2000的现金津贴。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提出动议，要求参议院一致通过，但被麦康奈尔反对。另外，麦康奈尔说今个星期亦会表决是否推翻特朗普否决国防授权法案的决定。国会早前通过国防授权法案，但特朗普运用总统权力否决，认为法案未有包括关键的国家安全措施。众议院日前已经表决通过推翻特朗普的决定。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中国已经形成有效严密的防控，可能存在散发病例，但是不会有大规模疫情。目前仍然要重视戴口罩、勤洗手，加强入境人员检测，元旦春节避免去中风险地区。钟南山认为，新冠病毒又物传人，多大浓度会传染， 点样传染同埋消杀呢啲问题仍然需要公关。钟南山又话，多个国家都证明中国嘅疫苗安全有效，具有保护性。佢认为要比较边一种疫苗比较佢比较好，现时时间尚早，除咗睇保护性之外，亦要睇性价比、副作用等。運輸及儲存方式亦要考慮，現時國外使用的疫苗同埋中國的全病毒滅活疫苗都是安全有效。日經平均指數報27,442點，跌12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7.72美元，賣出1,878.34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4，日元103.57，瑞士法郎0.884，加元1.282，人民币6.53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226，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天气显著转冷。天晴乾燥，日间气温上升至16度左右，晚上市区气温进一步降至最低大约10度，新界再低2-3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离岸及高地吹烈风。展望除夕和元旦，市区早上气温更加降至7-8度，新界再低2-3度，天晴和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早上气温仍然偏低。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咧先同你讲九龙城嘅甲丙达道，因为有危险棚架，介乎福老道至到联合道嘅一段甲丙达道咧，来回方向全线需要封闭。咁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行其他道路。重复多次啦，就系九龙城嘅甲丙达道，因为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福老村道同埋联合道嘅一段甲丙达道咧，全线需要封闭，咁影响到联合道来回方向近住甲丙达道一段咧都系挤塞。咁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黄大仙中心中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主要咧就系龙盘苑嗰一段开始系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黄大仙中心中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近住龙盘苑嗰一段咧仍然都系行车缓慢，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和斜村。咁由于强风嘅关系，昂船洲大桥咧中线需要封闭，咁而家净系得快线同埋慢线咧可以开放俾车辆行驶，车速限制咧亦都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经过请你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国时迹点点分析， 内地咧个停电啊，刘瑞兆。 中國咧自己其實係有三大產煤地方嘅，澳洲煤咧進入中國市場咧，佢係煤嘅最大進口國家，但係佔中國嘅煤嘅使用量咧，其實好少嘅啫。澳洲嗰啲點會影響到中國嗰個電力啊？咁呢點嚟講咧，影響唔到嘅嚇。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晝3點，中國點點點。 法醫研究所。 无论你怎样将一件事收埋，只要是事实，最后一定会浮出水面。最大的问题是几时？ 李显善、梁荣忠、王家星，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2020年12月30号，深水埗元港遗迹当水缸处理，文物保育专员称挂万流一致歉。 本港增53宗确诊，14宗源头不明，当局扩大强制检测。 政府推出智方便一站式数码平台，将支援电子针卡服务。 脱欧贸易协议元旦起暂准生效。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继续讲下咧，有关喺深水埗主教山啊食水配水库嗰度，咁而家拆紧嘅，拆拆下发现喺里边原来有一啲古罗马式嘅石柱同埋红砖圆拱支撑嘅蓄水池，好特别。咁有啲市民就想嗌停呢个嘅工程，咁结果件事喺网上又讨论啦，民间又多啲反应啦。咁后屘政府寻日咧就见到佢哋嘅文物保育专员咗出嚟讲翻件事啊，咁就讲到话咧啊，其实呢、這個咧就水務署咧係有諮詢嘅，做清拆嘅時候就有問古蹟辦呢個究竟係咩嚟㗎咁樣。咁啊諮詢嘅時候咧就形容呢一個係一個水缸嚟嘅。咁結果咧古蹟辦咧就係、是、接納咗咧呢一個嘅説法，咁所以咧就批准呢個嘅工程啦。咁但係睇翻轉頭咧，就其實嗰度都有啲文物保育價值㗎。咁所以保育專員咧就話呢件事件咧溝通時候敏感度不足，掛萬流一要致歉嘅。頭先咧就同深水埗區議員何啟明傾緊啊，佢同何啟明傾下先。何啟明你好。 系你好， 嗱1872321继续开放，听众可以继续打嚟噶。头先讲到，其实区议会都倾过呢件事噶，你哋都知情噶。当时点解你哋又会俾佢过嘅呢件事？ 嗱，頭先講到咧，就係首先水務署由配水庫變咗做水缸，跟住古蹟辦咧就咁睇完水缸就放佢走。但係一個90年嘅水缸，一個問題都唔問就由得佢做。第三樣嘢就係咧，其實如果水務署諮詢過古蹟辦，而又真係咁有歷史價值嘅時候，佢喺區議會係隻字不提。冇講過任何歷史建築文物，甚至佢話佢問過古蹟辦，佢冇同我哋講過任何嘢嘅。但係如果水務署嘅人願意去抄資料咧，所有資料都喺曬水務署，無論個圖蹟落成日期，以至到結構啊等等，全部都喺水務署係揾得翻資料。只不過佢哋懶冇去揾資料，然後就話要處理，因為舊。咁跟住，然後古蹟辦又採咗佢喎，水缸外去啦咁樣樣。咁佢又唔同我哋講喎。我哋完全唔知，佢淨係話有安全問題，因為結構太耐啦，結構咧已經受損，所以要整。咁大家就聽到哦，咁你安全有問題，我哋又唔知入邊個狀況。佢上區議會俾咗兩幅好黑嘅相我哋睇，但兩幅好黑嘅相咧都係影住佢個頂，就話咧樓上啲樹根咧已經拆曬落嚟啦，所以要整。咁大家睇到呢幅相又黑麻麻，咁你又話安全有問題啦，咁我整咯咁。咁點知一鑿開啦，就發現今日嘅境況咯嚇。 即系喺區議會層面，你睇個相啦。咁佢當時點形容嘅？有冇話形容配水庫定水缸啊？定點樣？有冇啲咩資料俾你哋？ 佢俾咗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呢個水缸係70年代已經閒置咗50到依家50年噶啦，冇用過。第二就係咧樓上嗰啲樹係將啲樹根撐到個配水庫頂，所以令到係結構有危險。樓上又有人喺度神運緊嘅，咁所以如果有。佢話有機會會冧咗落嚟，所以佢用嘅方式咧就係將啲泥填滿成個配水庫，就完咗叫個工程。咁所以翻翻去頭先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佢哋認為呢個係古蹟，又問個古蹟辦嘅時候，點解都仲要用回泥呢種嘅做法咧？如果真係俾佢做咗嘅話咧，就成個配水庫揾泥擁咗，咁就冇咗今日。即係俾大家睇到呢啲嘅相㗎啦。 咁頭先你就形容啦，就佢啲字眼上面文字遊戲啦，原本配水庫就話水缸啦咁樣。但其實佢而家其實唔係做啲咩工程，就純粹想填咗佢就係咪啊？咁佢有咩動機要咁樣做咧？佢又咁想整爛佢啊？ 因為佢就話會冧。佢依家係空心㗎嘛。佢又話太耐結構問題，啲樹根就撐爛咗佢， okay. 所以驚冧嘅時候就揾泥封曬佢咯。咁、 okay. 然後就完咗件事咯，可以。 咁你判斷係咩咧？佢係有心想即係譬如文字遊戲你哋啊，定係其實佢對呢啲保育嘅意識不足咧？即係唔知呢件係好嘢咧？ 我覺得第一就是官僚的，就成班公務員就純粹想了結件事 get 升薪。他如果願意去抄資料呢，其實他一定找得返曬，原來是一個百幾年歷史的建築。第二樣嘢就是其實很明顯有個疏忽職守在入面，為什麼無啦啦配水庫變咗做水缸先？即是水務署為什麼要這樣轉字眼？而古之辦的人又真的被個水缸呃了，就純粹以為水缸就走就放行呢？喂，一個百幾年的水缸你不覺得有問題的嗎？嗱，水務署我當佢冇咁嘅 sense， 古蹟辦唔會啦啩，係咪？你嗰啲職員應該係成日睇文物嘅，一個百幾年嘅水缸你唔會問一下問題嘅咩？啊，就咁因為水缸就俾佢拆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成件事係個個部門都係疏忽，然後就發生了今天的事，好彩鋤開被街坊見到，如果不是呢，其實都是繼續會被人被活埋的這個文物。而最重要一樣呢，去到今天為止政府都仍然未有任何補救措施，它只是停了工。如果古蹟辦的人都覺得是有價值，現在做緊評級的時候，為什麼不是現在就開始那個保育過程呢？因為很簡單，你現在鋤開了呢，日曬雨淋甚至氧化，如果落场大雨呢，入面就浸晒㗎喇。咁所以其实政府冇任何保育嘅过程係开始緊㗎，淨係停工，咁有佢晾喺树，咁其实最终可能你评级完佢已经烂晒，就真係唔出奇。因为你依家好彩係旱季，咁但係如果譬如有其他问题发生呢，其实真係唔知道。所以其实我哋好失望的位置就是呢，我以为昨日文物保育专员来到话会即刻展开保育过程，最多个评级迟啲先出啫。点知佢就是说，我因为是政府用地，所以停工就足够，但是连街坊都哗了一声的。 我见特首林郑月娥就说，对于市民觉得那里值得保留都深有同感。其实昨日蒋志豪即文物保育专员都说呢，会做一些加固工程的，他就提到即是艾婷之外他都说会做，但是 未做啦，应该这么短时间内这个。我想问问何启明最后一个问题，很快问问，第日我来怎么做好那里，那个位置适合做些什么，你觉得在区内的街坊？ 因为一直以来呢，这个主教山呢都是街坊神运的地方来，所以我觉得呢，将来如果保育得到而又处理到安全问题呢，其实应该成为一个公共空间呢，是给街坊给公众能够即是免費享用，神運好、旅行好、打卡好，我覺得就是應該是開放給公眾咯。 OK， 好，多謝何啟明，先傾到呢度。何啟明咧就深水埗區議員，講翻今次深水埗主教山食水配水庫百年嘅水庫嘅呢一件事啊。咁大家點睇？打嚟講1872311，聽下聽眾先，有馬先生嘅，馬生你好。 系你好，早晨。 早晨，马生系点睇啊？ 系，我想就关于呢个配水库嘅问题咧，其实就呢个咩之保之会啦，系嘛，同埋呢个水务局咧， 古迹办事处你讲，古迹办， 古迹办事处系啦，同埋嗰个水务处咧，佢哋基本上咧，佢哋响开始嘅时间咧都知道系咩事，亦都系唔知点解会將嗰個配水庫咧整咗一個叫做水缸嗰個嘅講法啦。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呢個古蹟處咧，佢收到呢啲資料咧，佢就完全就冇去望下，了解下清楚嘅。加上咧就係話佢哋其實咧喺當年咧，亦都有諮詢過其他嘅專家，就請教啲專家係關於呢個係咩嚟嘅咧咁樣。咁如果佢哋能夠和盤托出咧，我想他们真的问题很大责任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呢就那个挂万流一这个讲法呢，其实就是在那里就是推搪之后掩饰。我想说呢就是有关这个工程啊，或者这个决策的官员啊，他们都要问责的，一定要清楚的，不可以说一句 I'm sorry。咁啊，算数啦，系咪 ？OK， 好， 呢、這个就是我想讲嘅嘢系啦。 好，多谢马生嘅意见啦，同你倾到呢度。好，呢个时候又请多位专家又讲下咧，究竟呢、這、一个配水库入边咧，被发现有啲古罗马式嘅石柱、红砖圆拱支撑嘅蓄水池，喺建筑或者历史角度上面有啲咩可以值得留意嘅地方咧？咁请嚟咧由港大建筑保育学部主任李浩然一齐倾下。早晨，李浩然。 早晨， 你好。不如同我哋讲下，你听到而家香港竟然出现一个咁样嘅建筑，你有啲咩睇法咧？系咪真系好罕见嘅咧？ 是啊，是罕见的。 嗯， 以前甚至应该不是很罕见的，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啊，是啊，那些旧式的一种啊基建工程，不是基建工程，水务工程的一些啊设计啊。但是呢，因为在香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我香港高速发展呢，咁其实呢都拆咗好多。咁依家应该所剩无几嘅，如果呢即係话係其剩返一个我都唔出奇。 嗯，你话以前喺譬如一百年前咁样起法係唔出奇，唔係当时係点样嘅，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嗰陣时点解会揀呢种模式嘅建筑嘅呢，有咩特点呢？ 嗱，可以咁讲呢，顺便都带出呢，就话佢嗰个点解咁重要呢，係一个值得保育嘅一个结构呢。就呢个其实呢就係成全咗古罗马佢哋经过二千几年呢佢哋嗰啲嘅建造嘅科技嘅。咁啲好多啲市民见到啲圆拱啊，联想到古罗马，话呢个係一个古罗马式嘅一个设计啊。咁其实佢哋都係啱嘅。因为如果你睇返呢，譬如话咁啊，依家網上都流傳咗啦，就話有一個類似咁樣嘅，都係一個水庫啊、水箱啊，就係喺嗰個土耳其嗰個伊士丹堡嗰個叫做地下水宮殿啊，呢個係世界文化遺產嚟嘅。咁啊，嗰陣時啊，伊士丹堡曾經係東羅馬帝國嘅一個首府啊嘛。咁啊，呢個咧係一個儲水嘅水庫啊。咁其實咧，你睇翻咧相比之下咧，佢同香港我哋主教山嗰個配水庫咧，其實嗰個構造嗰個原理啊，同埋嗰啲物質啊，都一模一樣嘅。咁即係話咧，呢啲古羅馬呢啲咁樣嘅工程嘅建造技術咧，一直咧冇失傳到，就二千幾年咧就傳到咧。就是、香港，咁可以咁讲嘅，就话咧，同千五千六年咧嗰个地下水宫殿咧，同埋我哋香港由英国人带过嚟嘅呢个咁嘅主教山嘅配水库，其实一脉相传嘅，即系技术上。咁即系话咧，两个远房亲戚嚟嘅。 即系 英国嘅曾经系罗马帝国嘅一部分，即系话佢哋咧就将啲技术嗰度咧保存咗、成全咗，跟住就带到去香港。 我想问翻，点解即系一百年前会起？嗱，而家睇落去觉得好靓啦，点解会喺一个密闭空间里边都用呢种方法嚟起喺度？即系而家睇咁靓嘅咧，又见唔到人嘅，其实又喺里边同功能上佢咪都好有用嘅。呢、這个本身即系唔系讲靓呢样嘢之外， 香港嗰个咧就冇咩美学嗰方面嘅价值嘅，因为佢嘅设计上咧系主要强调嘅功能啫，唔系好似古罗马嗰个咧就好多啲美术啊，嗰啲佢雕刻啊等等嗰啲嘢。咁呢个设计上咧就系咁嘅，因为作为一个水库咧，一个水箱咧可以咁讲啦，一个大水缸啦，咁梗系希望咧入边嗰个空间嗰度咧就全部系这个空间咧，即系又冇任何嘅嘢咁可以储藏啊最多嘅水。咁但系咧喺技术上当年咧做唔到，因为当年咧嗰啲构造嗰个技术咧就系靠嗰啲砖啊同埋石嘅，咁要即系话个上盖个顶嗰度需要啲柱嚟托住嘅。咁個設計上咧就要考慮到啦，咁你係咪可以用最少嘅柱咧？即係最冇柱最好啦，但係唔可能噶嘛，冇鋼筋水泥係唔得嘅。咁如果有柱嘅話咧，咁啊盡量少柱，同埋嗰啲柱咧就要做到最細，咁你先至可以咧唔會佔有一啲可以儲水嘅空間啊。咁所以咧，佢哋揀啲物料咧就考慮到咧就話啊，點樣可以整到啲柱咧係細啲咧？咁啊用啲好硬嘅石咁啊去到個頂嗰度咧，咁啊就係、是。變咗係磚，我嚟砌一啲圓拱，圓拱係最受力嘅一啲嘅一啲用磚塊或者用啲細嘅一啲磚石塊咧嘅一種構造方法，咁就可以咧係承受住嗰、那個個頂啦，即係磚嗰度嗰啲圓拱，即係話嗰啲圓拱嗰度咧，佢哋嗰圓拱嗰部分咧，嗰啲細嗰啲磚咧，佢其實咧係一啲斜斜地嘅一啲嘅形狀嘅啲磚，唔係一個四四方方啊，即係話咧佢一塊一塊咁喺嗰個圓。彎位嗰度咧吸住，咁如果上面咧有重量咧壓落嚟咧，就吸得仲死嘅，即係話咧佢咧就越重咧就咧佢會吸得越死，就即係話佢承受嗰個力量咧就其實好大嘅。咁點解用嗰啲磚咧？即係點解咧嗰啲柱啊係用啲石咧？石咧佢哋因為夠硬啊嘛，咁可以起啲柱就細啲啊嘛。但係起到上面點解換磚咧？因為如果上面咧繼續用石嘅話咧，咁就變咗重啦。啊，咁樣即係話佢個承受嘅力量咧，佢要擔埋自己嘅自重咧，會更加就話承受外來嗰啲力量咧就會少啲。咁而且咧大嘅磚咧，如果喺上面咧起個圓拱咧，即係話會做嗰個建造嗰陣時候會有困難，反而用啲細一隻手可以攞起嗰啲磚嗰度咧嚟砌咧會方便啲。 咁呢個即係純實用角度啫，你解釋翻啦，其實即係方便啫，呢個係即 係呢個一個其實係一個好點講啊，好 是一個很有效率的一種工程的方法，即是那個設計度和用料那裡其實是考慮到很周詳。 磚那些可不可以就地的，還是石那些下面那些大的石是還是要運上去，應該都是要 運上去，但是它那些磚呢，它不是一即是條柱呢不是一碌角，它是一塊塊角，即是說都可以用人手搬上去都可以的。 嗯嗯，所以都考慮了這些就整了這個出來了。今次看回整件事，你又覺得整個古物諮詢過程裡面或者評級過程方面有什麼問題呢？看到 問題就是沒人知道，這個就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沒人知道，因為它地底這個又 又不可以說怪誰，即是其實即很多人說那些工程師又為什麼他不知道有記錄那裡，其實你看回現在現代的工程師很多入行，那些入行都最多最我想他年紀最大都是十幾二十幾年入行，其實他對這些百一百年前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的這些這樣 的那些水務設計那裡他們完全是不熟悉，即好像我咁，我讀建築，我係建築師出身嘅。但係如果咧，如果唔係我讀到博士嗰陣時咧，就係、是、讀過呢啲咁嘅古建築嗰啲嘢咧，即係話我對古建築嗰度咩風格嗰度咧，都可能咧隨時咧都講錯嘅。即係其實好多現代啲建築師咧，佢訪問佢嗰陣時咧，講於關於古典建築啊咩風格，佢全部講錯曬，因為就根本係冇呢啲咁專門嘅知識嘅。咁而且咧，如果係啲舊咗嘅嘢咧，跟住好多年咧都冇用嘅話，你講緊依家係百幾年喎。咁其實現代嗰啲工程師其實係完全唔熟悉嘅。咁佢唔熟悉，而且咧工程師會覺得就話呢啲咁樣嘅結構已經係一種過時落後咗嘅設計同就係嘅科技啦，建造科技咁啊，佢哋咧就唔會一直都冇沿用啦。咁即係話佢嗰個對嗰個地呢啲咁嘅結構呢啲設計嗰度咧，佢嗰個認知程度咧就係純粹係以一個功能啊工程嘅角度去睇佢啫，即係唔會覺得佢一啲係有文物嘅重要性，因為佢哋冇放受過呢方面嘅一個嗰個訓練啊嘛。 嗯，所以有古物古蹟辦事處咯，就教佢做呢環啦。 咁佢又冇同古蹟辦通告嘅，淨係講係一個普通嘅水缸咁。咁事實上咁如果從一個工程角度咁古蹟辦嗰度咁，梗係要佢話你既然工程師咁講咁，咁啊信你啦，係咪？咁啊，所以佢哋都唔知啊。所以其實大家都唔知咁嗰、那個呢、這個呢、這個故事嘅教訓就係話咧，依家因為啲人咧，即、就、係、是、所有嗰啲工程又好、建築又好、乜嘢都好啊，歷史學家又好，即、就、係、是、個知識嘅方面咧，太過狹窄啊，係太過專啊，所以話咧，以後咧要睇呢啲嘢，即係香港嚟講咧，即係已經達到一個時候咧，任何嘅戰前嘅任何嘅結構，唔理佢係乜嘢都好，就算一個泵房啊，一個乜都好，最好咧就要幾方面唔同嘅專業嘅範疇嗰啲人咧一齊去睇睇。 嗯，即係古蹟辦就唔好睇嗰個人哋報上嚟嗰個項目係咩就信佢啦，就係唔係戰前嘅乜嘢嘢都要落去睇一轉，你意思係咪啫？ 冇錯， 嗯嗯嗯，我想問咧，有啲講法就啊，呢、這個水缸咧有百年歷史啦，作為古蹟辦一睇就應該要覺得特別嘢落去望下啦，起碼都落去。其實香港一百年嘅水缸咁聽落去，會唔會仲有其他嘅？係咪好罕見定係點嘅？呢、這個我啲概念應該點睇啊？ 我諗就應該拆剩咧無幾啦，應該好似話似乎仲有好似三四五個咧都係啊未 check 嘅，咁啊應該落去睇一睇。 嗯，所以其实是不是百年都是罕见啊，听已经即是理论上即是不要讲是不是水缸啊，一百年已经都应该是提高警觉的了，应该。 應該要咁講啦，即係香港嗰度咧，即係以嗰、那個地產嗰度啊，作為一個經濟嘅主導啦。咁喺有時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到依家咧，即係話咧，佢嗰個因為要需要即係發展咧，即係話嗰個尤其嗰啲地產嘅發展嗰度咧，即係拆咗好多呢啲咁嘅地底嘅啲咁嘅結構。所以話咧，我哋香港咧，任何嘅戰前嘅啲嘅建築物又好，或者啲工程嗰啲設計又好啊，都一定要睇睇，又是地底嗰啲，因為唔係個個都落到去嘅。因為古蹟辦嗰度咧，佢哋如果見到工程師，佢哋同佢講話呢啲係啲工程上嘅嘢，咁佢哋如果係冇必要嘅話，佢哋都唔會特登咧，即係話去落到去地底去睇睇，因為落到去咧，其實咧就唔係咁方便，要做好多嗰啲唔同嗰啲保護設施啊等等嗰啲嘢。咁通常咧就而且都冇時間啦，咁而且古蹟辦嗰度咧，佢人手又不足嘅，咁所以咧，佢哋集中睇地面嗰啲嘢，或者系考古嗰啲嘢。咁呢一个系工程嗰啲嘢，咁佢又唔系一个建筑物，又唔系一个考古啊。同时咧，嗰个定位都几尴尬啊嘛，可能系会咁啊，忽视咗。 嗯，咁使唔使主动检视下？如果仲有呢啲地底不见天日嘅呢啲项目，都应该主动出击望一望先啦。定系等阵啊，有工程喐佢先去搞佢啊？ 先去睇下嘅。 最好依家趁既然咧，就依家有一個咁樣出現過咁嘅事件咧，其實可以當佢係一個契機咧，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啦。咁即係話紀錄係有嘅，我哋知道嗰啲位置喺邊度啊，有啲乜嘢嘅。咁其實咧，可以趁呢個機會咧，直情咧去把握時間，把握機會去睇一睇。 嗯，我想问下嗱，今次就留低咗呢个工呢、這个嘅项目喺度啦，嚟紧都话会谂住保留嘅，值得保留嘅，有啲咩可以做咧？呢度外国冇啲咩经验咧？呢类嘅蓄水池咁嘅模样嘅，又可以发展成咩样咧？ 嗱，如果你当佢系一个古迹咧，古咁睇咧，我觉得就无谓啦，因为咧佢就百几年啫，而且佢冇咩美学特别上嘅一个价值嘅，即系老实讲啊，佢就唔系达到呢个好似嗰、那個伊士坦堡嗰個地下水供電咁樣嘅質素嘅，咁但係咧，你可以睇翻咧，就話點樣利用嗰個設計上咧，就係夾翻佢依家想做嗰個用途，即係一個休憩空間啊，一個公園啊，咁夾埋呢個咁嘅呢個地底水庫嗰啲結構嗰度一齊咧，成為一個市民可以用嘅一個公共空間。咁有冇咁嘅先例？有喺雪梨咧，澳洲嘅雪梨嗰度有一個叫做 Paddington Reservoir。Paddington 水庫，咁其實咧就係一個地底水庫嚟嘅，咁佢咧就將嗰個上蓋喺度揭開咗，就變就露出咗嗰啲柱，咁啊啲柱嗰度冇香港咁多噶，咁然後咧就加啲新嘅設計，咁成為一個咧係一個地底公園咁樣嘅，咁即係話咧香港嗰個咧最簡單嘅方法，如果參考呢個咁樣嘅設計嘅話，就將上蓋嗰度揭咗佢，即係拆咗個上蓋，露出呢啲百幾條呢啲石柱群，哇！如果你可以想象下，如果喺石柱群中有一个咁嘅公共空间，咁样嘅石柱群公园啊，话几震撼啊！ 好啊，咁啊睇下呢个会唔会真系有一日落实到啦？呢、這个构想，多谢晒你先，李浩然倾到先，多谢晒你讲翻呢个喺建筑上面啦，点样睇呢一个主教山配水库里边嘅情况？咁李浩然咧就系港大建筑保育学部嘅主任。电话热线继续开放1872311 1872311，今次似乎揭示咗一啲保育上我哋工作嘅问题，咁大家点睇？可以带你一齐倾下嘅1872311。 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苹果日报》报道，有过百年历史的深水埗主教山食水配水库暂时避过拆卸厄运，政府说会深入研究再交由古之会处理。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蒋志豪昨日交代事件，他说三年之前古物古迹办事处和水务处沟通时候，理解配水库只是一个水缸，不属于需要保育项目，因而无需要跟进。水缸入面有20米乘10米的天花，以及4条柱已经被拆卸。一个中大建筑学硕士踢爆，水务处在2018年曾经向他提供配水库图纸，知道水库入面有圆拱形的结构，质疑官方对于设计不知情的讲法。苹果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表示，确诊个案仍处于高位，而不明源头个案一直占30%以上，政府十分关注相关的隐形传播链造成的影响，所以决定收紧大厦强制检测指引。只要一栋大厦在过去两星期累计超过两个单位出现无关联的确诊个案，有关大厦居民就需要接受强制检测。昨日就有两堂大厦符合强检新规定而被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包括沥源村明瑞楼和平石村南石楼。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不排除有几十堂大厦符合新规定，需要被列入强制检测之内。文汇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部分公屋出现扰流效应，亦即是病毒可能在楼层之间传播。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兼副系主任梁幸薇说，数学模型研究初步发现，如果有住户中招，住在高层和低层的住户或者会比起中层的住户感染风险为高。大公报报道。 信报报道，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罪和违反港区国安法，上星期获得高等法院批准保释，终审法院听日将会处理律政司就保释决定的上诉。 案件由首席法官马道立、常任法官李义和张举能处理，而批准黎智英保释的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昨日颁下书面理由，形容黎智英愿意接受苛刻的保释条件，包括不得离港、不得公开发言等，相信他重犯和潜逃风险都不高。信报报道。 商报报道，差饷物业估价署昨日公布，今年11月份本港私人住宅楼价指数是报 380.4， 按月微跌 0.18%。若果以今年头11个月去计算，售价指数累积系升幅收窄至到0.32%，对比起去年五月嘅历史高位，楼价指数反复跌咗大约4.2%。综合市场分析，今年全年嘅楼价指数预料会下跌近1%，亦即系楼价11年以嚟嘅升浪将会告终。商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教协2012年获得政府支持，以2至3万元向领展租用将军澳恩明苑近6000尺嘅教育中心，近日突然被政府收回，恢复为非牟利幼稚园校舍，由教育局进行分配。地政总署证实，教育局以幼稚园学额需求殷切为理由，唔再给予政策支持。业主领展已经通知教协，需要喺明年3月迁出。教协会长冯伟华话，教协当年同教育局关系良好，获得时任局长孙明阳支持承租单位，而家突然被收回，难免令教协感到系政治打压。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城报的社论话，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库清拆错漏源于水务署僵化，并冇做资料核查，话系建于1930年的普通水缸。其实略为翻查资料，已经知道是早于1904年建成。古迹办就敷衍，水务署话系一个普通水缸就相信，完全冇认真勘察同埋审视，闹出今次嘅世界级笑话。政府必须要认真调查失误原因，向公众交代。成报社论， 信报社评话，深水埗主教山隐世百年的独特古迹，古迹办话误以为只是一个普通水缸，实在贻笑大方。小市民只要亲眼见到那些瑰丽非凡的石柱和圆拱，必然充满好奇心，想了解更多当中隐藏的历史脉络。古迹办人员理论上个个都是博学多闻的专家，怎可能单凭水务署讲就真的以为水缸？唯一的解釋是，他們由始至終都沒有實地考察，甘心扮演冷氣軍師。信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說，目前本港冷凍食品入口仍然存在多方面防疫漏洞，政府應該及時全面檢討補漏，向全行業作出清晰的防疫操作，不要等到從業員爆發疫情群組才亡羊補牢。文匯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說，美歐多國開始為國民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之際，一些公司正積極研發疫苗護照流動應用程式，作為未來入境免檢疫的健康證明，以便恢復國際旅遊。港府今日推出的智方便 App， 稍後亦都會加入電子針卡功能，當局應該盡早與周邊地區商討疫苗護照互認免檢疫安排。經濟日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禧花园有交通意外噶，咁大约喺1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啊。咁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禧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但系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劳资审裁处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咧就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 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我是杜文慧，再见啦2020。 我是黄桂林，2020年拜拜啦。 我是彪爷，2021年放马过嚟啦。 我是刘年，2021年一定会更好。 无论顺境， 无论逆境，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日报同你一起送走2020，开心迎接2021。 2020年12月30号，深水埗元港遗迹荡水岗处理文物保育专员称挂慢流一致歉。 本港增53宗确诊，14宗源头不明，当局扩大强制检测。 政府推出智方便一站式数码平台，将支援电子针卡服务。 脱欧贸易协议元旦起暂准生效。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时间嚟到9:13，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刚才讲紧咧，深水埗主教山嘅食水配水库啊，拆紧嘅，拆下先发现咧，里边原来有啲古罗马式嘅石柱。似乎好特別喎，咁有啲市民就話應該要留翻低嘅，咁就希望個工程停咗。咁後屘見到文物保育專員張志豪，尋日就承認咧喺呢件事上咧，就喺溝通嘅時候敏感度不足啊，同其他部門嘅溝通講緊，咁啊掛慢留一就此咧致歉並且承諾檢討。發展局長黃偉麟就承認咧，政府呢個做法咧係有改進之處嘅，就話呢個項目值得保育，將會交俾古諮會評級。特首林鄭月娥咧就喺社交媒體度就話咧。對於有市民認為那裡 有值得保留之處，特首都說心有同感的。剛才就訪問過專家李浩然，就說到、啊、都可以翌日想想將整個水庫的頂那裡揭走，剩下一些柱在那裡，然後做個公園給人休憩呢，都會很特別。這個想法大家怎麼看都可以打來說。1872311有許先生，許先生你好。 早晨。 早晨許先生，請說。 是我想說回就今次是一個官民合作的好機會。点解咧？因为你睇翻历史嘅过程里边，我先讲讲，我本身系一个文化人啦，对艺术啊、建筑等等，我有兴趣同研究嘅。 嗯， 我提翻咧，香港嘅割让香港嘅时间咧，系分三次，系1842年至到系1898年啊。 嗯， 啊，即系所以当我哋发现咗呢个古物嘅时间，你发觉里边佢有啲嘅雕刻，雕住年份系有人提出系1903。正话我有机会我睇翻个图片里边大概1909添。 嗯。 啊，咁所以都值得去考究。点解呢？因为好多嘅旧建筑本身咧唔系一层嘅，系几层。我有机会曾经喺北京考察一啲嘅地方嘅时间咧，有啲官员话俾我听，佢哋面对嘅难处系咩咧？喂，有时我哋想起一个建筑物，要打地基。 嗯。 一打落去就发觉已经有古建筑，佢马上停工。是绕道而行啊，佢铺水管啊、电管等等啊等等咧，电缆啊，佢要绕道而行，咁咪保护个底下嘅古建筑。咁、那个官员话俾我听嘅时候咧，有可能地下唔系一层，系两层、三层，即系唔同年代、唔同朝代啊。 嗯， 到上下，你唔好拆啦，唔得闲拆，嗱咁咪冚上去啦咁。 嗯， 咁嗱，今次呢个嘅咁嘅水叫水缸啦、啊、 嗯， 但我睇里边图片唔系咁简单、啊。如果水缸系一所谓 function 炉咧，就系砌好佢铺上面就冚住佢算啦咁。但系你发觉嗰个建筑个柱上边有啲话系古罗马式嘅咧，其实嗱，如果系你系 function 炉嘅嘢，即系功能性嘅咧，你咪砌好佢得咯。但唔系、哦，你睇下里边嗰两层柱嗰个叠法咧，系一个嘅设计。去到上边嘅时间咧，细砖所砌嘅咧。如果你純粹是一個功能性，你不用咁幼稚，有咁幼細啊。 嗯，頭先問阿李浩然，佢就話即係都想留多啲位俾佢下邊啊嘛，咁所以就盡量幼啊，盡量簡單嘅佢就。 唔係柱啊，係本身個柱上面個圓拱形啊。 嗯。 個結構上邊嗰啲係細磚啊，係一個美化作用嚟噶。如果你再睇翻圖片咧，啊，咁所以我發覺當時候也許 這個是一個高山的位置，會不會一個高山的建築？你睇，發覺喺你可以發現喺其他嘅國家裏面咧，喺好高嘅地方有啲特別嘅柱形等等咧，喂，嗰啲係高建築嚟嘅。 嗯 ，OK， 好，即係覺得仲有呢個巧合之處啊！多謝曬呢位聽眾許生啊！不過睇翻咧，其實就好似話水務署其實都有相關啲圖蹟仲喺度嘅，咁亦都之前話有一啲嘅。石士建築石士學生咧就用過呢個公開資料守則咧，就問水務署攞過啲圖蹟嚟睇添。咁、那個學生就話：之前講緊2018年攞到個圖蹟翻嚟睇，都覺得個建築結構好特別㗎啦。咁啊，覺得形容話揾到寶啊，即係有啲市民之前都已經留意到呢個位置㗎啦。根據啲圖則嚟睇翻啊，睇翻建築結構。咁多曬許生嘅意見先，跟住嚟仲有何女士啊，何女士你好。 喂，你好啊。 早晨，何女士，請講。 早晨，係我咧就係、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的校友嚟嘅，咁咧關於嗰、那個古建築咧，其實咧佢係好厲害嘅，即係唔係阿李博士講話冇美感嘅，嗰、那個建築嘅美感之所在咧，就係佢數學上、佢科學上、功能上同埋藝術上面咧係合而為一嘅，佢整體個結構咧係注重嗰平衡同埋空間，所以一個普通人。你影幅相，你都會覺得好靚，但你解唔識到，但就係因為佢有呢個數學同埋科學同藝術嘅三合一嘅結構嚟嘅。 嗯， 咁咧就係、是、其實好精細咁去研究咧，每一個磚、每一個石、每一條柱，佢嘅體積、佢個面積，佢係精密咁樣計算過，唔係話要好睇。首先佢要實用。然之后佢自然就会好靓噶啦，咁呢种三合一嘅风格就系古罗马，即系佢追求一个平衡同埋嗰个美感。咁所以咧，阿李博士话咧要揭咗个盖，呢、这个真系太可怕嘅嘢，仲可怕过你拆咗佢，因为佢个整体嘅结构系包埋个顶，个顶嗰个圆拱形咧。不但是美，而且它功能上好像造桥那样，力学是顶住上面是可以承重极重的东西的。 嗯。 还有也都是它有100条柱。 嗯。 其实它 不可以多101，不可以99的。它是一个完整的计算的。 嗯。 整个。 OK。 所以呢我呢提议呢千祈不要动，即是拆了那些砖啊成东西呢。你石咧，千祈唔好抌咗佢，系可以復原翻嘅。 O K， 而家就话四条就破坏咗啦。咁啊，何女士提醒大家都有不同角度可以睇呢个嘅地方，系值得再去做翻多啲保育嘅工作嘅。多谢晒阿何女士先，倾到呢度啊。大家繼續打嚟傾嘅1872311有關呢個配水庫方面啦。咁啊，呢個時候亦都想講下疫情嘅進展啊。尋日咧就多53宗嘅確診個案，50宗本地，14宗源頭不明嘅，數字上就比之前就少翻啲咁樣。咁政府咧就話咧要強制檢測嘅範圍要加強大廈嗰部分啊，就話一棟大廈若果喺兩個星期入邊咧有兩個單位有確診，其中最少一個單位源頭不明嘅話咧，就成棟大廈居民咧都要做強制檢測啦。希望咧就能夠再嚴得。阔啲啊！嗱，呢个时候又请位专家同我哋倾下，先请嚟由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一齐倾下噶。早晨，许教授。 系早晨，你好。 系啊，不如讲下形势先。嗱，而家就53宗、14宗源头不明啦。我见到副局徐德义寻日就话咧，相比起第三波咧，第四波疫情下降嘅速度较慢啊。成个形势点睇咧？你又？ 都是的，因為佢你睇到而家喺高位嗰度橫行嗰個時間係長咗啲嘅。咁而家係明顯係跌緊，不過就係緩慢咁樣跌咯。 點解會咁樣咧？有冇得解釋下嘅呢、 都係因為都好多聚會啊。另外咧，那個病毒又係滲入咗社區，都幾深層。咁你個源頭不明比例高咧，就自然係會好多你揾唔到咯。咁變咗佢慢慢就會有爆跌出嚟咁。 即係而家都未穩陣嘅係咪啊？即係未能夠確認佢會向下走，隨時一下又爆翻上去源頭不明源頭高啫嘛，比例上。 佢而家係喺高位橫行咗一段時間咧，就開始慢慢跌緊嘅。咁而家就最緊要就係唔好搞啲即係大型嗰啲聚會，因為你啱過咗聖誕。聖誕一都有唔少家庭都有啲聚會，有啲人上曬網嘅，啲相嘅咧。咁你嗰啲唔係即刻睇到噶嘛？你可能一個禮拜後就開始睇到啦。咁另外就要即係都係要小心，就跟住又有新歷年個假又嚟咯。 咁所以就真係千祈唔好搞啲大型嗰啲家庭聚會啊，或者朋友聚會。 嗯，但譬如冬至嗰啲咪反映咗噶啦，嗰啲廿一號係咪冬至21號？咁24號平安夜咁樣30號啦，嗰啲咁會唔會有啲已經反映到出嚟噶啦？即係。 部分啦，有你个潜伏期一至两个礼拜啊嘛，咁你冬至跟住又有个圣诞假，嚟紧又有个新年假，咁变咗有三个关口咧，要睇睇啦。 嗯，咁即系其实而家我哋做紧嘅防疫抗疫嘅方向都啱嘅，系咪？如果唔系都唔会咁样慢慢落翻嚟啦。但系咪力度定点样咧？呢个 嗱，咁其实12月10號嗰啲措施就相对系非常之严谨嘅，咁即系酒楼夜晚都冇咗呢个堂食啦。咁另外都係限咗一台兩位啦，即係飲茶或者係午餐。咁另外好多嗰啲娛樂場所都停咗嘅。咁即係事實上原則上係好嚴下噶啦。咁而家就主要就係最緊要市民自己唔好喺屋企嗰度搞啲大型 party 啊，或者慶祝聚會啊咁樣。 好。嗱，另外想講下加強檢測方面，政府頭先都講過啦，嚟緊就係大廈兩個禮拜內有兩個單位確診，一個係源頭不明嘅話咧，都要全棟大廈居民驗嘅強制驗。點睇呢個？ 這個我覺得應該的，因為始終呢香港很多屋邨都是比較是密集，就是密度又高啦。那如果你裡面你有兩個單位都沒有什麼關係的，你早點幫那個大廈的市民去驗呢，那就有可能會找到一些可能受感染或者他沒有病徵的個案。那這個我覺得是應該做的。 力度上面呢，這個怎麼看，是不是再緊一點，還是這個都可以了已經？ 這個都可以的啦，因為你兩個禮拜裏面有兩個單位沒有關聯，都已經是全動驗，那這個是應該做。加上現在那個檢查能力又高了，那如果早些主動幫那些住客去驗呢，就有機會可以是即是防止那個疫情會有擴散。 現在又關注到採樣的方面的，是不是都是用人手採樣好過收樽啊？都是這些東西。 是啊，因为始终有些市民他可能又不是很懂套深喉唾液呢，你吃完东西喝完东西你先套，又影响到。那有些后生的他真的求其套些口水又影响到那个结果。那如果是找人采样的话呢，那个质素会好些。 之前袁国勇教授就提过说有 3% 的高危群组检测者怀疑他们用水喉水来交样本的深喉唾液那里。你有没有听过类似，或者你自己有没有观察到这些？ 我冇觀察到，咁我相信都社區都會有呢一類嘅人嘅，因為佢可能真係有啲惡作劇啊，或者係擔心如果自己俾人揾到係帶病毒，就影響到翻工啊，咁呢個真係絕對唔出奇嘅，所以揾人抽攞樣本咧，就我覺得係實際啲咯。 換曬佢咧，全部都用曬真人採樣啦，就唔再用收樽啦，咁又好唔好咧？ 咁其實深喉唾液都有佢一定作用嘅，因為如果你係譬如衛生署嗰47個門診，佢可以幫你係留到深喉唾液，咁你又唔使話下下要醫護人員著曬保護衣。咁如果你真係又吐到，你識得吐嘅，朝頭早起身未刷牙未朗口咯，將咗啲鼻煙嗰啲液體向喉索，然後吐。咁如果個質素吐得好嘅話咧，佢個準確度都高嘅，咁即係佢有佢一定嘅價值嘅。 咁但如果為防頭先你講可能啲惡作劇嗰啲，唔知點解放啲水喉水落去嗰啲，係咪即係大概就譬如強制嗰啲就用曬人手採樣，如果自愿嗰啲你有心自己上嚟驗嗰啲就用翻樽咁就啱比例啲咧？ 係啦，我就同意啦，因為如果你都肯自愿去验嘅，你自然就恶作剧嘅机会低啦嘛。强制嗰啲就揾人抽，咁就稳阵好多啦。 不过唯一一环就系咁，佢识唔识套啦？自愿嗰啲就 佢通常佢都有晒嗰啲指引喺嗰个样本包嘅。咁最紧要啲人小心睇清楚，就千祈唔好饮完嘢食完嘢就跟住就套咁咯，影响到结果嘅。 另外想讲下彩云村丰泽楼嗰度咧，之前就广大验到啲污水样本度有阳性，就而家强制验啦。结果真系又验到三个人初步确诊，呢招会唔会发现到有效咧？值唔值得再做多啲咧？我哋啊， 呢一招其实喺海外几个国家都有做开嘅，即系美国啊、荷兰啊、澳洲都有做开。咁呢个系一个好好方法嚟嘅，因为始终咧佢嗰啲大病毒嗰啲病人咧，佢会经过粪便会排到嗰个病毒。咁嗰個基因咧就係嗰啲污水嗰度會揾到嘅，咁所以喺好多地方都係用緊呢個方法去偵察究竟邊區邊啲大廈嘅人可能係帶緊病毒。咁以往喺嗰啲小兒麻痹症好多年前都係咁樣做去揾嗰個病源嘅，所以呢個係應該做嘅。 多做咧得唔得嘅呢個？ 好視乎佢嗰個博口係咪你好清晰，究竟知道邊幾區係嗰條渠去邊度咯。 咁我相信政府有辦法可以做到嘅。 嗯，但呢個會唔會隨機性比較大呢？譬如有某軍有冇去廁所啊？邊個時候去廁所啊？等等嗰啲可能一下嘅啫，都係。 哦，呢、這個你唔會知道咁仔細嘅，你係從嗰個污水嗰度你揾到嗰個病毒嗰個基因。咁如果你連續幾日都有，咁即係話嗰區一定有人係日日排緊嗰個病毒出嚟啊嘛。 嗯。 咁所以你縮窄咗嗰個範圍。 我意思是譬如他晏晝兩點嚟採樣，咁咁啱嗰個人有病毒，那個人唔係嗰個人去廁，嗰、那個黑去廁所，咁就走甩咗咯。會唔會有隨機性嘅問題啫？ 嗱，咁呢個就好難講啦嚇。咁所以你抽嘅時候，佢都係會即係連續咁樣嘅嘢去抽嘅，應該。 好。另一個咧，許樹章教授，你都屬疫苗嗰方面啦，政府都係揾咗你做一個委員會嘅成員啦。想問疫苗香港嗰邊而家有冇啲咩進展啊？因為見政府就話嚟緊都啲委員會都會開會咧，就去傾一啲大規模注射嘅細節啦，咁樣。而家係咪去到咩階段啊？ 係將會有將會開會嘅，又係即係已經通知咗係會開會。咁我哋而家都係等緊，就亦都等埋1月7號，希望科興出埋第三期嗰個報告。咁就變咗香港採購嗰三隻都有齊咗嗰啲數據咧，咁就容易啲去傾。 但係而家理論上都係科興同埋 BioNTech 嗰隻先㗎啦，按時間上都係向住呢兩個諗先啦，係咪？ 冇錯，如果係講緊啲貨到咧，就應該係呢兩隻先嘅。 咁喺大規模檢測度有冇啲咩注意咧？因為見譬如德國而家咪接種嘅，又話有啲事啦，一嚟就有啲疫苗就唔夠凍啦，存放嘅時候、運送嘅時候，另外有啲又話未稀釋嘅時候又打咗俾人喎，咁呢啲值唔值我哋借鏡咧？點樣防咧？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香港我哋因為遲咗人哋一兩個月打咧，我哋就多咗啲外國嘅哈碌嘅經驗啦。咁嗰、那個核酸嗰個疫苗咧，佢就真係要儲喺負70度全程，先至可以保存到嗰個疫苗嗰個功效。咁同埋佢亦都係要溶咗雪之後，又要做稀釋。咁而家都聽到喺外國咧，都有啲個案就係唔記得咗做稀釋，有啲就係保存嗰個温度唔夠。咁所以呢個都值得香港借鏡。我相信到時嗰啲貨運送啊，有曬呢個衛星定位監察，再加埋上邊嗰、那個嗰間公司。復星咧，佢係負責去收貨同埋呢個儲藏雪存嘅雪藏嘅。咁、我相信佢哋一定會好小心嘅。 咁所以嚟緊委員會咪都係傾呢類嘅嘢嘅，你哋會係？ 我相信會傾好多方面嘅關於疫苗嘅嘢嘅，暫時嗰啲詳細嗰啲議程未出曬。 好。另外都想問埋啦，就復興嗰度一路都講緊話等嗰、那個科興嗰度，唔好意思，科興嗰度一路等緊報告嘅，1月7係咪真有噶啦？今次應該。 應該係啊，佢係23號就褪14天，咁應該1月7號佢係綜合到巴西、土耳其同埋印尼嗰啲數據嘅。 但暫時分開睇啲數據，係咪都即係保護性嗰度都有一定嘅見到都。 如果淨係睇土耳其咧，佢就係同呢個安慰劑比咧，就係有 91% 嘅保護率，咁呢個都係理想。咁但係就因為佢嗰個人分析嗰個數據係少啦，即係1322個接種者的個案裏面分析，就變成個數量低了一 點、okay. 最穩陣都是等了三個國家綜合分析。 好，多謝許樹昌教授，先跟你談到這裡。許樹昌是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日推出至方便一站式个人化数码服务平台，俾市民下载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话：，市民如果要登记使用，需要多角度拍摄身份证，之后程式会要求用户自拍，以核实是真人登记。资料亦会同入境处的数据对比，认证之后就能够注册户口。黄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应用程式可连接20多项政府和公用事业，稍后也会加入医健通、电子强积金平台等服务给市民查阅。政府亦邀请私人机构，例如银行等加入，提供一站式平台，方便市民使用。黄志光说，应用程式提供身份认证、自动填写表格、个人化提示等功能， 如果市民希望使用数码签署，就要另外登记。至于填表通功能，市民可以自愿选择输入乜嘢资料，在使用时亦要经用户授权先会填写。民政事务局前局长何志平2018年被美国法院裁定贪污和洗黑钱等罪名成立，被判监三年。何志平就定罪提出上诉。美联社报道，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裁定维持原判。报道说，曼哈顿的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当地星期二裁决指，何志平被美国陪审团裁定贿赂非洲官员是适当的定罪。何志平的代表律师暂时未有回应。何志平一方在上诉时说，定罪的证据不足，又指出有多项程序错误，但是三名法官不同意，作出结论是在审判的证据绰绰有余。何志平在2017年底被捕，他被指以在美国为基地的非政府组织作掩饰，贿赂乍得和乌干达政府高层官员，为中国华信能源公司争取石油生意。南韩新增1050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是连续两日录得单日超过1000宗病例。新增病例中社区感染占1025宗，另外新增20宗死亡病例，累计879人死亡。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参议院将在今个星期处理总统特朗普向民众发放2000美元的现金津贴。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提出动议，要求参议院一致通过，但是被麦康奈尔反对。另外，麦康奈尔说，今个星期亦会表决是否推翻特朗普否决国防授权法案的决定。国会早前通过国防授权法案，但特朗普运用总统权力否决，认为法案未有包括关键的国家安全措施。众议院日前已经表决通过推翻特朗普的决定。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气显著转冷，天晴干燥，日间气温上升至16度左右，晚上市区气温进一步降至最低大约1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离岸及高地吹烈风。展望除夕和元旦，市区早上气温更降至7-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天晴和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早上气温仍然偏低。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27点，升156点，成交金额1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86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6.5升16元，阿里巴巴232.6升10.6，中移动43.95跌7毫，美团283升9.6。清科创业是新上市，报14.88，小米集团33.15升3.5，中国平安92.75跌6.5，中海油7.25跌1.3，协鑫新能源是3.25跌咗0.25仙，海吉亚医疗45.55跌1.2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3，日元是 103.45，瑞士法郎0.883，加元1.281，人民币6.528，英镑兑美元1.353，欧元兑美元1.228，澳元兑美元0.763，新西兰元兑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7,423点，跌144点。港金现价报17,38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26美元，卖出1,883.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咧继续同你讲九龙城嘅甲丙达道，因为有危险棚架，介乎福老村道同埋联合道嘅一段甲丙达道啦，来回方向全线需要封闭。咁而家主要影响到咧就系落线路去联合道方向啦，近住打鼓岭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东正道。重复多次咧，就系九龙城嘅甲丙达道，因为有危险棚架嘅关系，介乎福老村道同埋联合道嘅来回方向全线咧需要封闭。咁揸车嘅朋友，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啦，因为强风嘅关系，昂船洲大桥咧中线需要封闭，车速限制咧亦都降到每小时50公里。经过请你留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系车多。喺新界啦，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咁主要影响到咧就系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对出。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长沙环方向，左转去国瑞路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都仲系车多少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十万八千里，2020大事回顾。 新型肺炎全球流行。 The worst in 102 years. 用心脏嘅。 封城与否，争议不断。 疫苗会否为来年带嚟希望 ？We will meet again. 十万八千里，总结2020年疫情如何改变世界。 重温即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专页。 香港电台第一台早上11点，主持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 十万八千里。 2020年12月30号，深水埗员工遗迹当水缸处理，文物保育专员称挂慢流一致歉。 本港增53宗确诊，14宗源头不明，当局扩大强制检测。 政府推出智方便一站式数码平台，将支援电子针卡服务。 脱欧贸易协议元旦起暂准生效。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继续讲下疫情的情况，寻日咧就多咗53宗确诊，14宗源头不明，政府就话要扩大大厦嗰个强制检测范围。大厦入边两个礼拜内有两个单位确诊，其中最少一个系源头不明个案嘅话咧，成栋大厦居民都要强制验啦。而家验嘅做法咧，就都系政府会派人咧就去到大厦附近做一啲采样站，咁就话应该可以都处理到嘅。袁国勇教授之前就话听到话啊。 過去一年有3%嘅高危群組檢測，用嗰個派樽啦、深喉唾液嗰啲，有啲用水喉水嚟到做，咁啊覺得呢個做法都值得大家注意翻嘅。有啲人咁樣做嘅時候，咁大家點睇？打嚟講1872311，又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一齊傾下噶。早晨，田北辰。 早晨，早晨。 點睇政府而家啲工作？ 你話係咪好笑咧嚇？ 邊方面？ 你要人強制驗測。 嗯。 咁你如果強制驗測，即係孔明嗰個人都唔係好自愿㗎啦。 嗯。 如果唔係佢自己已經去咗啦。咁你強制驗測，你又唔係用專人去採樣喎、即係嗰啲所謂鼻煙採樣啦。 嗯。 全世界都係覺得嗰個最準確㗎啦。我哋而家機場都轉曬啦。 嗯。 而家外面返嚟嘅人隔離21日，全部嗰幾次嘅採樣都係用曬呢個所謂鼻煙專人採樣㗎啦。 嗯。 因為掠口水事實上好多人唔識掠，同埋又唔係一朝早，又唔係話未食過嘢呀嗰啲咁嘅嘢啦，種種。 嗯。 係咪？咁佢既然叫得人即係話強制，但係呢又俾個樽俾人，咁嗰個人如果唔係好願意嘅，咁你點知佢個樽入面係乜呢？咁所以就走咗袁國勇嘅話。有3% 咧，啲口水冇人嘅 DNA 嘅，咁唔知系水油水咧定咩水啦？ 嗯 ，OK， 咁你咁搞落去，基本上系笑死人嘅。但系最更加系，我觉得讽刺咧，当我打去政府高层问，你点解强制啊？你都唔用专人咧？你系咪唔够人手咧？你信唔信？佢冇答案啊。 嗯， 佢直情唔知点解唔可以全部用专人。咁於是乎，我諗住緊係嗰啲社區驗測中心唔夠人啦。咁就講下我一個個人嘅例子啦。我哋公司呢，上個禮拜呢，突然之間有個同事嘅屋企人呢，就話去驗測嘅時候呢，就呈驗即係陽性。咁呢個同事就即刻嗱嗱聲，我哋就 send 佢返咗屋企，咁佢去驗啦。咁嗰日呢，喺佢範圍都有一班人嘅，因為你知啊，你寫字樓跟你附近有啲人㗎嘛。咁十幾個呢，就係、即日去咗我哋葵涌个附近嘅社区检测中心，话就话要预约，原来即刻约到嘅，入到去咧冇人嘅，成个中心冇人嘅，我哋十几个人咧全部搞掂晒，基本上就 walk in， 咁跟住第二日我再查下其他个18个社区中心系点咧，有啲系可能要朝头早去约咧，就夜晚先有得查，但系好多咧都系。嗰日早上打去就嗰日早上有位，晏昼打去就晏昼有位。 嗯， 咁先我大把位啦。咁而家政府嘅强制验测到底一日有几多人呢？我19个嗰啲中心，其实一个人头头尾尾加埋10分钟就走得啦。 嗯， 咁呢个系完全系不可思议嘅。我觉得呢个唔系漏洞，呢、這个直情系藐视个程序啊！即系谂程序嘅人呢，就谂到天衣无缝。去到執行嘅時候咧，個配套咧明明可以做，佢唔做又擺唔到嘅理由。 嗯， 咁跟住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而家仲係有收費同唔收費喎。 係係， 因為我哋自愿去社區驗測中心，佢係全部都係採樣噶嘛，但係你要俾200几蚊噶嘛。 嗯， 係咪？咁強制就唔使俾噶嘛。 嗯， 好啦，咁政府其實而家就呼籲緊全部啲人都耐不耐定期去驗下啦，係咪？如果唔係點會咁多呼聲話要全民強制驗測呢？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我都係覺得有難度嘅。如果全民，如果啲人唔做，咁你係咪去拉佢？你拉得幾多個？咪同以前嗰啲蒙面法啊嗰類嘢差唔多咯，係咪？咁你當你係人哋自愿去嘅時候，點解又要收錢呢？咁所以好簡單，係咪基本上而家佢分吐口水同埋鼻煙採樣，跟住又分收費？同埋免費，係咪應該全部清一色轉曬鼻煙採樣，跟住就全部免費，鼓勵啲人盡量覺得唔舒服就去驗啦。 嗯， 就好簡單嘅嘢嚟嘅，錢又唔係一個問題，人手又唔係一個問題。佢個240蚊一個人驗一驗要幾錢啊？佢嘅次次出出嚟都係1亿声嘅嘢。嗱，再講啦，如果你規定冇曬。吐口水即系冇晒口水验测，全部都系要用鼻烟采样。我谂你都试过噶，冠霖，唔系好舒服噶咋？你贪得意，你一个礼拜去3次啊？你会滥用咩？你？ 嗯， 我谂你都唔会啦。 嗯， 系咪？ 系。 不如呢個逐樣講先。頭先你講到就係派樽同埋採樣嗰度啦。咁而家我見政府又似乎多咗做一啲流動採樣站嗰啲喎。譬如政府尋日都係咁講，即係如果大廈強制檢測咧，通常隔離都整翻個流動採樣站嗰啲嘅，就多咗呢個用途嘅。咁係咪要全部都轉曬做人手採樣咧？就唔用曬樽咧？頭先同許樹昌都傾過呢個問題，咁就講到如果自愿嗰啲按道理又唔會惡作劇嘅，佢自己想驗嗰啲。咁但係派樽有個好處就真係減翻個採樣嘅醫護人手啊嘛，唔使揾人幫。帮你做嘢嘛，会唔会就强制嗰啲就用晒采样，自愿嗰啲都俾佢拣翻用樽，咁样就最合理用资源呢？ 好，今日睇啦，你自愿嗰啲，咁而家你去到譬如话用口水嗰、那个，如果你验完之后，你基本上大家都心知肚明，口水测试唔系最准嘅，唔系个个识套嘅，又唔系话嗰个。你或者最好的情况之下啦，因为本来就是说什么朝早一早嘛，是不是跟住又心口嘛。如果你存有任何怀疑你那样东西不准的，你对自愿那个人那个压力有几大呢？你验了到底是真定假呢？是吗、你家企人，你告诉家人听我验了啦。那你家企人是怎样接受呢？我会告诉你我身受其，即是怎样讲啊，我身历其境呢，我自己。是不是我家人就好怕嘅，因为我成日落社区嘛，就嚟走嘛，咁啊耐不耐就话喂你验下啦咁，咁一听到我话用口水测试，喂唔好啩，系咪？你又唔系出唔起钱，咁你咪去即系督鼻啊、督喉啊咁，系又好辛苦噶，咁而家咪要去督咯，咁样样，第一我都安心啦，我系安心，我尽咗我个人嘅能力，唔会带任何病毒翻屋企啦，咁我屋企人又安心啲。是不是那问题存在在哪先？你说如果是不够人手的，我没声出。是不是真的不够呢？不过你现在找些同事打去我们19个社区中心，你随时问一下他要排几耐可以跟你验到采样。是不是那现在的问题，如果那些中心有人在选手指，因为那些全部采样的嘛。不是个个出都是200几元去的嘛。那这边呢就说我们自愿那些不如给个樽他啦。咁系咪好搞笑呢？如果有朝一日大排长龙嘅唔得嘅 ，OK， 我先转为收费，我冇所谓。 但系自愿都希望大家多啲嚟噶，咁又有一批人又咁嘅喎，又唔中意撩鼻嘅，就觉得我心喉退嚟都够噶啦，因为啲专家都唔系排除晒佢嘅作用嘅，都有作用嘅，都准确性都可靠嘅，专家都讲系惊你甩口水嗰度识唔识甩嘅啫，咁但系佢都有价值喺度噶嘛，会唔会都俾多个选择啲人咁稳阵啲咧？這个？自愿嘛，话晒希望多啲人嚟嘅。 好，如果自愿，大家觉得有啲人死一定都唔肯俾你去督鼻啊、督喉，就算或者佢听过我咁嘅人讲嗰啲可能有3%-5%嘅机会唔准嘅话咧，咁都 OK 嘅。咁最好嘅方法就系你采样嗰啲喺啲社区中心，咪全部免费咯。你而家唔系净系话咩，你仲要收钱、哦。 系。 你是 double deterrent， 你是双重障碍、第一就已经辛苦了，第二要收钱、那你想想有多少人会得肯去、那你说免费的，那我最多就是有一忍痛而已，是不是？那 OK， 你给多个选择给我、你个樽我去套，那这个另外一回事、是不是？那首先是不是要解决了收费的问题先、他上次170万人是不收费的嘛， 是， 那为什么做一次就算呢？为什么那个精神啊，唔系永恒喺度咧？嗱，上次嗰170万人系自愿噶嘛？你可以唔去噶嘛？ 系 去亲就采样嘛？咁点解我而家嗰啲验测中心嗰19个唔系全部都系将当时做咗一次嘅嘢常态化嘅咧？ 呢、这个建议有冇机会同政府倾过啊？ 佢有冇讲啊？佢哋谂紧噶， 谂紧嘅呢个。 佢两个都谂紧，强制嗰啲咧就一定要采样，跟住咧自愿嗰啲咧。佢係免費嘅，採樣。咁至於係咪再俾多個 option 俾人用樽咧？咁當然喺度諗緊啦。咁你今日提出呢樣嘢，我都覺得合理。咁即係我諗都會有一部分人咧，如果自愿嗰啲咧，一聽到要督鼻督喉咧，就好唔願意咁。不過我都呼籲，即係嗰樣嘢係真係，即係點講啊？即、就、係、是、至少你屋企人都會。即係心安理得啲啦，你自己好多時候我哋都唔係為自己嘛，你呢個獨居嘅有冇聲出啦、你香港有幾多人即係獨居就去驗測啫？ 嗯 ，OK 好。 大部分都系为咗屋企人啦，或者公司嘅环境，公司有人确诊咗，中咗招，大家好惊，又、住喺坐喺附近，但系又可能又未必系附近，又远啲咁。呢啲唔系紧密接触噶嘛，呢啲全部都系自愿噶嘛。 OK 好。好啊，好咁啊，田北辰多谢晒你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嘅建议啊，大家又可以听下，考虑下呢、這个田北辰咧，就系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嗱，讲到强制检测啦，而家政府成日都要求大厦咧居民要做强制检测嘅，咁其实而家咧都多咗咧安排一啲承办商咧就去到大厦附近咧就为居民采样噶。我见明报都访问咗承办商之一，就系、是、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嘅主任黄利宝就话咧，佢哋中心有超过100名嘅采样护士，大概40个嘅化验人员，每日嘅化验量咧系超过10000个样本嘅。24小時內會有結果，咁佢話咧，而家仍然有空間咧可以增加服務嘅。咁佢都話啦，近排多咗咧改用呢個流動採樣車採樣，可以增加一個機動性。譬如咧，就係前日中午12点知道話豐澤樓即係彩雲村嗰度啦，啲居民要強制檢測嘅時候咧，當日晏晝3点咧就已經成個嘅流動採樣服務咧。去到那度啦，即3个钟头都可以安排到嘅。咁呢啲就見到一啲承辦商咧都有一啲嘅服務上嘅配合嘅。聽住一分鐘閱讀先。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先前提过李国威呢个人，但系佢写嘅文章究竟系点呢？有其人就必有其文，佢嘅散文集《只有今生嘅就乌中雨》有咁样嘅文字，大家欣赏一下。 我坐喺一个唔系家嘅地方，可能系一间咖啡室，亦都可能系一间酒吧。街外正下着雨，雨的清凉，雨的仿佛，雨的无思若有思，都来到我的心上。桌上有一杯啤酒，我就是这样寂寞地喝住，但是就没有寂寞的感觉。酒任我召唤，比雨来得容易。年深日久，酒血交融，我和酒大概永远是不会分离的。若不喜欢酒或者不知酒为何物的人来评论，我显然是中毒了。唔好傻气啦，何必要我戒酒呢？我唔系一个饮咗酒唔似人嘅人，而系一个饮咗酒更加似人嘅人，应该系可亲可爱嘅。唔饮酒咩？我嘅世界就会黯然失色。我父亲俾咗我佢嘅性，亦都俾咗我佢嘅酒精。酒系我哋两个之间嘅一种神秘联系。街外正下着雨，我坐喺一个唔系家嘅地方，寂寞咁样饮住酒。雨和酒在我的体内流动，我拿出了纸，又想写些什么了。 郭威的文字永远是这么流洒自然，情味无限，人一段实未可窥其全貌。文字在他的手里面好像清溪流水，缓缓由上游徐徐流下来，自然而有韵味，读之是舒畅无比，好似呼吸新鲜洁净嘅空气，一番洗清秋。佢做人非常简单，系朋友佢就非常怀念，好想能够天天见面；唔系朋友嘅就永远唔好见面。佢有一首短诗系咁样写嘅： 推开门，我走进一间咖啡室，坐下来叫了一杯咖啡，对着前面空了的座位，便想微笑，便想说话。 情味喺李国威。文章里面永远是一种恒常的题材，只是有才气的作家才可以写到这些文章，但是这么有才气的作家天不假年，人生何其匆匆呢？怀念他的朋友真是很多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只有今生》，作者李国威，由博益出版社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今朝讲个疫情啦，讲个检测啦，亦都讲个深水埗主教山个配水库嗰件事嘅。听下听众先，有听众潘先生打上嚟嘅，潘生你好。 诶，早晨，大家好。 早晨，潘生你好。 我是香港大学的呢个防备山及建设学系嘅，咁我的团队咧就系、是、研究呢一个嘅花岗岩石喺香港嘅应用同埋嘅历史，同埋咧系大潭呢个嘅水务工程嘅。咁、我见到今次呢个配水库咧，其实咧又有几点咧，我好想想分享嘅。第一咧就系、是、用花岗岩石砌出嚟呢嘅石柱咧，喺香港咧系好少有嘅。打磨过嗰啲咧都系有啦，但系咧。 好似呢個配水庫嘅咧，就係、是、冇打磨過嘅，係一塊一塊呢啲咁樣嘅花崗岩石砌上去咧，喺香港嚟講係好少好少有嘅。咁其實亦都可以反映出咧，就係、是、昔日嗰個嘅建築材料係邊一樣嘢啦。咁同埋佢嗰個拱頂咧。個拱頂咧就其實係一啲你見到可能有啲教堂都係咁樣嘅形式嘅，咁其實咧係亦都反映出咧就係當時咧就係呢個鋼筋混凝土咧就未係咁盛行嘅，其實咧就咁嘅方式咧就係可以咧就唔需要用鋼筋，咁其實你睇到佢打咗出嚟嗰、那個嗰啲嘅石子咧係有石子，但係咧就冇鋼筋睇到嘅。 潘生，我想問下你係咪就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設系嘅客席教授潘新華？ 系冇错， 系你好你好，诶咁啊可以同你讲多啲。头先你讲嘅话用花岗岩嚟砌个柱等好罕见啦，系咪？喺香港都罕见啊呢个。 唔系喺昔日嚟讲咧，即系呢个混凝土钢筋混凝土未系普遍嗰阵时候咧，一般嘅建筑材料咧都可能系要用呢一个花岗岩 石。哦， 都有好多啲古迹嗰啲嘅建筑咧都系用花岗岩石嚟到砌嘅，譬如好似水务。處佢哋其實好多啲水壩，你見到都係有好多花崗岩石嚟嘅。 即係當年嚟講常見嘢嚟嘅呢個。 常見嘅，但係咁樣砌出嚟嘅一個石柱咧，就係、是、唔常見啦，真係好少見，可以話係。 咁係咪頭先你都講到話當年嗰啲建築又未有鋼筋，即係未常未鋼筋混凝土未必咁普及係咪？所以就用呢啲土法啲嘅方法處理，而且 係用嗰個拱頂咁嘅形式咧，你見到有啲教堂啲舊嗰啲教堂嚟講咧，咁嘅形式咧係因為咧係可以咧就避免用呢個鋼筋嘅，即係用曬石屎咧就可以噶啦。 咁所以聽你咁講，咁其實呢個係一個特別嘅建築咧，其實定係慣常嘅建築咧，即係佢價值係在於佢嘅建築嘅技術，定係純粹因為佢夠耐，所以就特別咧？你點睇咧？ 當然佢夠耐啦，咁同埋咧，亦都係反映翻即係昔日即係佢用嘅建築材料可以用嘅，咁同埋咧，咁樣嘅結構嚟講咧，喺今日我哋唔常用啦，因為我哋可以用鋼筋。嚟到去可以處理到，咁所以咧就好少好少用咁樣嘅拱頂嘅形式啦嚇。 咁所以若果香港嚟睇，會唔會其實都仲有機會，仲有呢啲建築留翻低嘅？你睇多唔多咧？香港？ 香港嚟講咧就可以話唔多啦，特別佢因為佢係即係一個有頂嘅一個我哋叫做暗堂，呢、這個配水庫其實我哋行家啲嗰啲即係叫做係暗堂嚟嘅，咁即係暗堂咧起咗之後你睇唔到噶嘛，咁其實亦都係一個原因咧，就是、我相信係。譬如係一負責嗰啲咧，就係、是、可能佢冇入去睇，咁佢咪唔覺得啦。因為佢70年代已經係停止即係嗰個運作。其實之前可能入過去嗰啲人咧，可能已經今年已經係七十八十歲噶啦。咁冇乜人會知道呢樣嘢啦，係咪？咁同埋咧，我會覺得咧就話咧，建築即係工程歷史嚟講咧，喺香港咧係冇乜邊一間院校咧係好著重呢樣嘢嘅。嗱、讀。architecture 嘅建築系嘅應該會有，但係工程學嘅咧係真係好少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未必會知道啊乜原來咧以前係用過咁樣嘅嚟到去做嘅咩？其實我都係第一次見呢樣嘢。雖然咧我哋見到好多水務處佢好多嗰啲水壩嗰啲嘅工程咧，佢係真係用好多花崗岩石嘅，但係用配水庫做呢個暗堂嘅話咧，真係唔多啦。即係呢個真係好值得嚟到去咧係保留嘅呢、這個係。 我最後好快問埋，即係如果起咗個頂佢咧，頭先同阿李浩然傾，起咗個頂留翻呢個位嚟做公園，即係拆咗個頂去啊，好唔好嚟咧？ 我覺得唔可以咯，因為個頂係其中一部分嚟噶嘛，你可以咧拆某啲嘅做一個，譬如我哋叫 skylight 可以透光嘅，咁其實呢啲係一定可以做到嘅，可能好靚添，你透光射翻落嚟咧嚇，咁同埋咧，我覺得咧就係水務署其實佢係好多呢啲嘅工程咧係超過100年嘅，咁其實咧有一種嘅大睇法咧就話。樣樣都過100年㗎啦，咁係咪樣樣都要保留嘅咧？咁嗱，但係其實呢個係好特色嘅，好特別啊！佢個建築嘅嗰個嘅個設計啦，咁、okay. 當然佢唔係突出嚟啦，咁同埋嗰個嘅結構，同埋嗰個材料，同埋佢做嘅方法 ，OK 都好特別啦呢、這個。好，不過時間所限啊，多謝曬潘新華，你打上嚟先，同、okay. 你傾到呢度。